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期待就係跟住落嚟咧，顯唔顯示到呢個 Stephen Hawking 一個二十幾歲嘅時嗰個思想嘅功架 啊？嗱，咁啊，我哋第一節嗰度就叫做好草草地就天南地北地講咗 Stephen Hawking 博士論文啊，第一、第二課啦。咁、啊，第二節就要講埋第三、第四課嘅嘢。咁、其實我會咁樣講，當我去到立到第三課嘅時候咧，我有一種好強嘅感覺啊。咁入面咧就係極多佢自己手寫嘅方程嚟，有啲甚至乎成版係手寫嘅地方多過打字嘅地方嘅，咁、即係你可以想象到方程多嘅程度係點。咁我發覺原來我自己博士論文都有幾次去一堆嘢咁嘅，咁其實我諗即係當然啦，我去咁樣做嘅時候咧，個動機就低級過 Stephen Hawking 好多。 點解咧？ 因為咧可以寫少啲字，我就好怕寫字嘅，我俾多啲色你壓下啲版數咁樣嘅啫，我即係純粹係咁樣即係咁樣諗嘅啫。咁當然啲色要啱啦，唔可以立亂整啦，咪咁但係 Stephen Hawking 喺呢度即係佢俾咗好多自己親手嘅計算喺背後，即係而且絕大部分係同一兩個題目就係、是。同重力波有關，佢將重力波嗰樣嘢去進一步咧，去擺喺一個膨脹緊嘅宇宙，然之後去講下，即係去上描述一下，然之後甚至乎佢講埋就係話，如果將來係有機會度得到嘅時候，呢啲因為宇宙膨脹去俾出嚟重力波個信號，大約嗰、那個強弱係點嘅樣嘅咧？咁、雖然有一啲其實喺今日嚟講，就佢呢個結果未必太有參考價值噶啦。因為咧，後來我哋嘅宇宙模型入邊咧，係攝咗啲更加有啲更加古怪嘅觀測手出嚟。譬如如果睇到去六十年代過咗去到七十年代嗰個宇宙學咧，其實好講即係需要去面對就要去見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嗰個 horizon problem。就係我哋發覺咧，原來我哋睇到個宇宙咧，只不過睇到一個好小部分，實際宇宙係好大的，大到個地步咧，有一啲嘢我哋諗唔通嘅，就係話點解可以大得咁快？而且大得咁快得嚟，又大得咁混濁。原本個宇宙就係話，我哋睇到係咁均勻嘅。咁我諗就係話，好容易理解啊。原先係咁均勻嘅啦，跟住開頭嘅時候撈埋曬，到對膨脹咗，咪繼續保持住咁均勻，繼續膨脹落去咯。但係咧，你都要諗下開頭撈雲。所謂撈雲嘅意思係咩啊？就係佢會有一個足夠嘅時間俾入邊嘅光。或者是粒子去傳遞能量，於是乎達至平衡，不會有些地方熱了凍了，就算有地方熱了凍了，它都會自己燉回雲，等於呢你倒在一杯咖啡裡面的那些 coffee milk 一樣， 那個咖啡不會這裡熱一點那裡凍一 點，雖然你不攪它，基本上放得久它自己都會越來越混濁，那你攪它的時候，其實你就施一個外來的干擾，橫跨了你這杯咖啡裡面任何一部分，於是乎你就攪暈了它。在我們的宇宙，我們發覺我們那支攪棍不夠快，支攪棍不夠快，但是最後出來呢，那兜湯一路去發大的時候呢，竟然都很混濁。那這個就是其實應該就是個 horizon problem， 就是問題，就是講這件事。那我們不明白為什麼，而在個 Stephen Hawking 的年代，這件事未去備受討論。那也都後來就有人提出了，原來有個叫 inflation 的模型，講的 Alan Groff 這些這樣的人。那於是乎就涉入一些假設。那其實在這裡呢，這種這樣的 inflation 過程又會引發到一些呢，理論上會引發到一些重力波信號給我們度到的。我們一度以為自己度到過，但後來發覺原來做錯事的。現在究竟有還是沒有呢，我們不知道，但是似乎沒有這些 inflation 的假設，我們沒有理由沒有不合理地解釋到現在這個結果。而這些這樣的討論呢，在 Stephen Hawking 當時的論文他們未有關注到的。在他第三課裡面就花了整課，其實很長的篇幅，裡面很多的公式， 去將呢一個重力波點樣喺一個膨脹緊嘅宇宙入邊去繼續演進落去嘅嗰套式咧，一路好仔細地去推導落去。 呢係咪佢全部佢自己 嗱係佢自己計嘅就係佢自己計嘅，即係呢啲嘢你想人幫到幾多啊？ 即係我意思話，當其實實際上冇乜即係原始嘅參考。 係啦，喺佢自己即係係啦，亦都。是要靠他自己的了，这些就是。他也都当时开始越来越不方便，真的躲在就在那个这样的学校啊，自己埋头苦干在那研究，就在那度这些东西。我们去看那套即是讲 Stephen Hawking 那个爱的方程式那套戏的时候呢，即是很多时候就很难，即是我们注意到身体上面的不便啦，跟着看他爱情路上的起跌啦。但是其实看不到那个部分，其实也都是反而占了整个研究最枯燥最孤独的部分，就是去写这堆式。即是为什么有这么感触呢？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曾经我是一个研究生嘛，即我不是刻意要跟 Stephen Hawking 去比，但因为没得比、但因为我想很多做研究人 都会明白到就是那种研究的孤独。尤其是当你是你自己对着一堆式，你以为自己很型、好像一路写一些式的时候就周围在自己以为自己拍的 MTV 那样。但实际上那 种过程是很漫长，是很迷茫的一种过程。成就我们甚至说最后的成就来到很多时候不对等。Stephen Hawking 好东西，他做到好的东西，最后就是个荣誉回到来了，他也都等一次。更加多的人其实就是默默地这些东西就被埋没了，也都没人去欣赏那样。 只不过是另一篇博士论文。 是啦，咁呢一个就变咗喺个电影度，我发觉我哋睇唔到，你睇唔到呢个层次嘅嘢。尤其是嗰堆咁嘅色，我会咁讲啦。你睇到嗰几十页纸入面咁多嘅色，啲色係多过啲打字嗰啲字嘅时候，其实背后代表住佢曾经计做过嘅运算量係呢堆嘢嘅几十倍。 哦、 甚至乎因为 我自己亲身经验，因为譬如说你有这么多色，你要搞清楚这些色是对你反复去抡过去看过，也都错过很多次、又跟老闆谈过，那你那堆色呢，你写得后之余你又不记得前头，那堆色呢不是真的几行几行落的，是突然之间滚一声一堆东西一堆东西，跟着你发觉中间写漏了三个行，哎呀死了，这三个行我之前那些有没有漏呢，那你又来 check 过，那是最后是要怎样呢，那譬如说我身后这块这样的board，那我有一堆纸，我就將佢咧 黏埲牆度， 黏曬喺埲牆度。基本上我會將我即係我會咁講，唔係我唔係講史密斯，其實我講陳志雲嗰啲咋，就可以將後面都全部黏滿曬得噶啦。其實就係、是、咁、就係為咗嗰喺落最後落到論文嗰十零頁嘅色，我最後可能黏嘅 A4 紙料係去到幾十張或者一百張咁樣，咁樣黏咗上去。可能史密斯即係醒啲啦，佢。但你看到就是以他这个深度做这个计算，我觉得即非常非常之不简单。你不要以为一张台可以帮他解决到这个问题，即他需要那个即研究的空间。即他后来就很被逼要用个脑来帮手去装载着这些东西。但是当时。 没有的，你后来那些是超人来的，是这样记的，只是记的。 是的是的。 这个先说他的功力犀利嘛。 是的是的。所以我看第即我反而呢就是。大家睇到，如果大家行外人去打開第三課，你覺得最枯燥、最冇嘢睇到嘅。但係你睇到嗰個背後嘅層次，我覺得就係、是、第一，佢更繼續深入地討論重力波喺呢個膨脹宇宙嘅問題。而雖然最後喺今日嘅觀察嚟講，冇乜再太大嘅 follow up 嘅意義喺背後，但係佢背後用嗰套即係、就是、理論用嘅方法，佢可以作為後世一個好好 example 去。根據新的觀察來去修正個方程來去再繼續發展下去、所以這些東西在今天來說是已經有更加好的 version 在這裡了、無論是第二課的東西或者第三課的東西都是有更加好的 version 在這裡，但他也都當時是一個 行頭的人、而這些東西呢在這部戲是完全看不到，我、我想看到戲的時候 你可能頂多看到就是有個人來聽我說一段東西，那段東西裡面呢是一條色都沒有的，一些 dragon 都沒有的，跟著就講個大師在讚賞他講的東西那你就因為 你就以為好像就是這樣就可以拿個 PhD 那 當然不是啦是即是更加莫再講就是說英國那種博士論文答辯就變態了嘛，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咧，所謂博士論文答辯咧，你幾痛苦都好啦，兩三個鐘頭出翻嚟，咁啊基本上又翻去慢慢再執少少嘢就攞到個博士論文噶啦。即係英式嗰啲咧，到今日啊，都其實都仲保留住一個傳統，就係咧 一日搞唔掂就丙多你一日。 嗯， 我甚至乎我記得是即係會咁嘅，朝頭早約你九點去論文答辯，到到十二點夠鐘食飯，而家食咗飯先，我哋食完飯繼續，跟住咧去到兩點鐘翻嚟，三點半啊，我哋食個 tea， 跟住翻嚟先繼續嚇，咁啊，然後咧就哦，今日做唔曬，我哋聽日繼續啦咁樣嚇，即係會出現啲，即係去英國就會經常出現咁嘅情形，咁啊，唯一引導你去堅持落去嘅咧，就係喺嗰個嗰堆教授後面身通常都會擺多支香檳喺度，咁你望住佢，嗱點引埋佢啊？ 啊，冇辦法嘅，大佬佢花咗十年時間做嗰樣嘢，唔通你就咁放棄係嘛？好，我哋去埋呢個第四 chapter four 啊。 嚇，嗱咁啊，即係講到最，亦都係即係最成個論文。你唔好睇少佢，就係得嗰四課，而且即係你如果今日論文又有啲 introduction， 有啲 summary conclusion 嗰啲，咁佢呢啲冇嘅，佢完全冇嘅。嗰四課就係嗰四課嘢嚟噶，每一課都要獨立嘅一篇文咁樣。第四課咧，我會覺得就係最似個電影入邊向即係嗰啲大師向 Stephen Hawking 致敬嘅嗰個內容，就係呢一度。 嗯， 一個講題就係講 singularities， 係講嗰個叫奇點啊。 嗯， 即係如果我哋最簡單理解就係嗰啲一 over 零會出無限嗰啲咁嘅嘢嚇。喺宇宙學入邊，其中一個好艱難要面對的問題就係話嗰啲 singularities 嗰啲問題。無論你話研究黑洞嘅問題，亦或研究呢個宇宙起源嘅問題。 嗱，呢個我要補充少少啦，就係以前咧，佢即係呢個年代之前咧，其實對於呢個所謂 singularity 係覺得呢個係一個純粹數學上邊嘅 係 符号嚟 嘅， 喺現實上喺個宇宙上係冇意義嘅。 嚇，咁但係而家喺個宇宙學入邊發現咧，係的而且確有一啲，譬如你話黑洞，咁可能入邊有啲嘢係無限嘅喎，密度係無限嘅嘢嚟嘅。 但係呢個因為經驗上我理解唔到。 嚇，我理解唔到啦。宇宙起源開頭就係一個密度無限、能量無限大、能量密度無限大嘅狀態嚟嘅。嚇，即係如果你願意相信成個宇宙嘅圖像將佢倒後鏡咁倒派落去嘅時候。咁所以佢係一個現實宇宙學問題，而呢啲咁嘅問題喺呢一個嘅會走入去呢個愛因斯坦嘅廣義相對論方程嘅時候，我哋點解決佢？咁所以咧，佢成個第四課咧就專係講到呢個 singularity。 呢個我想問一問咧，呢個係咪一個當期完全喺成個物理學界冇人諗過嘅問題？ 我唔會話冇人諗過。但是呢佢因為佢嘗試，其實有好多人去諗過，好多人諗嘅方法就係嘗試避開佢 嚇， 因為你避開佢，咁咪冇咗個問題，咁你有啲嘢可以繼續計落去咯。咁其實咧 ，Stephen Hawking 喺第四課佢不停圍繞住個討論嘅就係、是，我就係由好一個純粹數學嘅角度嚟去話俾你聽，呢啲 singularities 嘅問題，如果你配合埋呢個愛因斯坦方程式，係冇得避嘅。 嗯， 基本上個結論就係話 singularities is inevitable。 嗯， 咁呢個就係佢喺成個第四課要討論嗰樣嘢。咁佢即係我好老實講啦，佢嘅第一、第二、第三課，我都仲可以叫做食下老本咧，嚟去叫做了明下佢嗰個嘅啲公式嗰個 flow 究竟係點樣樣。條式我未必可以好似佢咁推導翻出嚟，但我大約明佢嗰個邏輯係想係解決一個咩問題，話點樣 flow 落去。但係咧，去到第四課咧，基本上係一個數學家嘅問題。 嗱， 入边讲嘅嘢就系corollary 啊 ，lemma 啊，即系一个数学博士论文嘅人嗰种表达方式嚟嘅。 明白。 咁但当然啦，我会咁讲就系话，其实即系只不过我陈志宏系一个蠢嘅物理 PhD 啫。咁一样有好多做叫 mathematical physics 嘅人，佢哋系真系可以融汇晒佢数学物理 啲数底，比较强 吓。咁 唔系，你头先讲嘅就唔知。我估愛因斯坦可能都跪低噶， 嚇唔奇噶， 係咩？嚇，因為佢唔係數底噶嘛。 嚇，咁另外就係譬如話講到做到原理論啊，或者係去做呢一個嘅量子論啊嗰啲咁嘅人啊，佢哋嘅數底亦都需要非常之強嚇。嗰套基本上對佢嚟講 ，Stephen Hawking 呢一課對佢嚟講唔係問題，但係對我嚟講好大問題嚇。咁我純粹就係明白到就係佢企圖就係一個好純粹數學嘅討論。嚟去講下就係去評論一下其他人嗰啲所謂講嗰啲避開呢個 singularity 嘅方法，其實都係冇乜用啊！咁兜嚟兜去有一啲好理論、好數學嘅 proof 啊 ，proof theorem 出嚟證明話點點點，咁佢就將呢一個嘅 即係簡單嚟講，其實佢係處理緊個數學上面 係數學結構嘅問題嘅， 數學上嘅成嘅咧， 係一個數學問題嘅。佢將咁只不過佢呢一個咁嘅， 但係點解佢俾佢咁嘅？呢個係一個物理學嘅 PhD。 冇咁，因為呢一個係有一個對應嘅現實物理問題，另外需要有一個數學嘅解決啊嘛。 哦， 嚇，咁呢一個係冇所謂嘅，其實呢樣嘢冇所謂嘅，因為佢最後攞嘅係一個哲學博士嘅啫，係咪先？咁所以你啲嘢係符合個哲學，符合 science 咁就 OK。更何況呢一個唔係淨係純粹數學添，佢係一個有現實 application 喺物理嘅理論上面有應用嘅一個問題。所以入邊嘅完全係全數論，我自己都唔係好識點樣起手。咁但係喺呢度咧，我會覺得有啲可以連結到咧，嗰套戲入邊嚟去講。我唔知道台長你記唔記得咧？喺套戲入邊咧，其實佢多多少少即係個大師評價佢咧，就係話咧，我好耐以嚟去嘗試揾一啲嘅方法去解決呢一類嘅問題，我一路揾唔到，但我似乎喺呢一個咁嘅年輕人身上揾到呢個解決嘅路向。咁佢係最先一個去講呢嘢嘅人，咁我恭喜佢咁樣嚇。咁其實我覺得佢其實係讚賞緊佢邊句嘢咧？其實應該就係讚賞緊佢喺呢個 Chapter Four 入邊討論 Singularity 嘅時候，佢有一個 insight 就係睇得到咧嗰個黑洞嘅問題。同在宇宙誕生的這個大爆炸模型的問題裡面，在數學上面一些共通的地方， 這裡我要記回，就是那個戲裡面 有一 個伏線的，就是他們搭車去倫敦嘛，就聽一個數學家，這裡就寫得不好，其實那個不是 physics 來的，那個 是數學家來的， Roger Penrose 就是今未死的，今天就是他寫過即幾本書都很出名了，其中一個 我一直都未看完，就是他叫 Emperor's New Mind， 講這個量子力學和人腦之間關係的嘛，他是聽過 lecture 跟著他回去想嘛，他就會將他講的東西而即搬咗去呢個宇宙誕生嗰個過程入邊， 係啦係啦，因為大家即係雖然喺現實物理上其實未必即係有一啲都有少少嘅分別，咁但係數學上嘅話咧，咁其實就係佢都有一個 singularity 嘅問題，佢個 initial condition 同個 boundary condition 會有啲唔同，咁但係數學上基本上就係譬如以前我自己睇得最多就係偏微分方程，基本上分做兩大類偏微分方程，咁跟住只不過佢哋就係嗰個叫做邊際條件或者起始條件有少少唔同，咁但係基本上個進路都係解決嗰一類咁樣嘅方程問題。咁而家咧，即係 Stephen Hawking 喺呢度就揾到就係話，無論你係討論一個黑洞嘅問題又好，佢雖然係你。都是其实都是用那堆式添嘅啫，但是佢因为那个黑洞本身那个嘅物理结构不同的时候，令到佢有啲其他嘅参数、其他嘅边际条件会有啲唔同。宇宙学嘅时候都是用爱因斯坦方程，亦都有 singularity， 佢嘅起始条件会亦都系会古灵精怪，未搞得清楚。但佢就话睇到咧呢两套数学，佢用同一个两条嘅数学题。用同一套嘅數學理論，其實佢揾到個由個數學內在結構嗰度揾到佢哋嘅共通點嚇。即係如果用即係呢度純粹我亂咁用數學話去嘗試講一講嘅就係、是、也許啊，一個黑洞嘅問題經歷過一啲數學上嘅叫 transformation 一啲轉換之後，其實就係一個 宇宙 誕生嘅問題嚇。咁即係可唔可以好粗淺地理解就係話，哦咁其實呢、這、一個黑洞就係、是、其實就係誕生緊另一個宇宙，咁呢個就有少亂嚟啦。即 係呢啲就喺嗰個科幻小説嘅範疇入邊嘅。 即係好似即係如果我唔識嘅時候，我就會去亂咁即係 speculate 呢啲嘢啦。咁但係佢入邊講嗰句嘢唔係呢個意思，但係佢能夠去睇穿個數學結構有一個共通點，我覺得已經係即係我明點解啲大師級嘅人會係。恭喜佢！ 即係換言之，嗰個論文本身都喺同樣嘅博士論文入邊係好突出， 係 唔同一般嘅博士論文。 係啦，即係你如果四個 chapter 要我去比較嘅話，我會覺得嚇第一個 chapter 咧先聲奪人，OK， 跟住咧第二、第三個 chapter 咧就穩中求進，即係其實第二要去證明佢係一個有攞 PhD 能力嘅人咧，第二、第三個 chapter 就足夠啦。跟住又懂得去即係懟下啲大師咧，咁啊錦上添花。 四嗰個咧就盡顯功架，第四個就真係，即係講佢真係一個獨特，一個好獨特嘅有獨特 talent 嘅一個人。 咁但係大家又知道喎，即使咁樣咧，都係只不份謀多份教職嘅啫，嚇，淨係鬥份有份有份人工鬥下啫。 係， 咁你可以想言之咧，就係從事呢、這個即係物理學，特別係與當其時嘅宇宙學咧，係一個幾咁，即係除非你有天才啊，否則都係 冇啦，出去做 finance 都係。 係啊，即係唔會俾到啲咩好特殊嘅社會地位你咯。咁但係呢個一個奇人啦，或者即係用一個比較誇張，即係講係 genius 啦，係天才啦，所以先至做到呢樣嘢咯。 係啦，咁所以你話喺入邊你問我邊一條先係嗰條愛的方程式咧，我都答唔到你。但係你話最，我覺得最有 insight 嗰個咧，就佢真係討論一個 similarity 嗰個問題咯。 係嗱，呢個喺套戲入邊已經足夠噶啦，因為我亦都係睇套戲咧，即係。get 到呢樣嘢啦，咁嗱，而家我哋睇翻呢個論文本身咧，就喺當其時嚟講咧，似乎唔係個個嘅行內教授都 appreciate 呢樣嘢喎。 咁當然係啦， 就即係對佢抗拒係咩原因？係咪因為佢當其時呢個 Fred 開個勢力仍然好強大，對佢呢個講法有抗拒？ 我會咁講啦，首先淨係宇宙學本身都唔係咁容易多人接受到噶啦。你話喺現實即係現代科學幾時先將宇宙學接受成為一個科學 扎實嘅科學研究嘅科學範疇？ 你估係幾年啊？ 我諗都要去到七十年代打後啦。 咁樂觀啊！ 係啊， 去到我做碩士論文嘅時候，我話你聽，係應該係咁講。我第一次聽到就係話 ，cosmology 終於變成 science， 就係呢句説話就係來自我喺中大物理係當時跟嘅師傅阿朱明忠教授，佢去完美國 conference 之後翻嚟同我哋講嘅一句説話。 幾時嚟 嘅？嗰陣係2001年。 哇！都咁遲去到 2001年。嗱，當然啦，亦都可以話推前啲少少都得。譬如你講到嗰、那個一個叫 Kobe 嘅人造衛星，去嘗試將呢一個嘅宇宙背景輻射入邊不雲巡嘅地方拍咗落嚟，嗰、那個係講緊1990年代嘅。咁你亦都可以由嗰個做開始。但係真真正正你話廣泛地承認，真係去到可以話係去到唔係淨係喺嗰個。做天文界承認，是去到廣泛整個叫做物理學入面會承認，真的我想去到21世紀。 咁佢如果當其時去選擇呢個 career choice， 是不是相當之危險？ 其實係噶，好多人覺得你點解唔做一啲好似即係就算唔好話楊振寧、李政道嗰陣去做嗰啲叫做統計力學，講一啲叫凝聚體物理嗰啲咁嘅問題，咪仲穩陣或者一唔係就好似曼哈頓 project 後面講核子嗰啲嘢。 佢有講過嘅，佢由即係佢自己喺頭先我第一段所謂。他話：佢好彩，佢當其時冇做 particle physics。如果唔係，今日講嘅嘢全部都錯曬。 係咯，即係當時講，其實後來咁講嘅，後來真係好有長足發展 particle physics 係嘅，好有大嘅發展嘅。另外就係講緊嗰啲叫做等離子體物理啊嗰啲咁嘅嘢啊，亦都有好大嘅發展。 唔係，甚至可以講話，如果以一個即係典型香港仔就係、是。一啲同喺嗰個工業發展入面掛鈎嘅物理學，係 啦係啦係啦， 哇！淨係攞嗰啲咩所謂專利權啊啲 polymer physics 啊呢個咩講嗰啲聚合物啊咁呢啲咪叫做好直接係你諗到嗰個利潤喺邊一度咯？即係嗰種咧做完宇宙學自己個心底入面都唔係好扎實嗰種感覺咧，我又喺一位咧一位係佢唔又唔算我師兄，即係佢係比我前。輩份前的人，咁譬如今時今日咧，佢已經係喺呢一個嘅台灣嘅清華大學做緊教授噶啦，做緊天文學嘅教授。咁佢當初喺 Hong Kong U 畢業嘅時候咧，佢就係做宇宙學嘅。我好記得當年同佢傾偈嘅時候就係話：點解唔再做宇宙學？妖自己寫完嗰堆式自己都唔信，咁啊轉啦，轉做其他嘢啦。即係其實嗰種就係話一路寫低成日冇嘢可以去證偽到嘅時候咧，嗰種即係好唔踏實嘅感覺就即係唔係淨係你即係你說服唔到你自己，更加唔好講話成個。 但係呢個係你物理學家嘅 bank 嗰個包袱嚟嘅，對於數學家又冇乜包袱噶。我做咗呢嚿嘢就做咗呢嚿嘢， 係啦。咁但係當然數學就亦都。即係咁講好啦，數學邊都有一啲主流嘅，其實就係唔同學校都有唔同主流，亦都有啲可能要中意比較應用嘅，有啲又中意比較抽象嘅嘢咁樣嚇。咁即係呢啲唔清楚啦。咁譬如嗰輪興嗰啲微分幾何嘅嘢，咁跟住又大家湧曬去，好中意討論嗰類咁嘅問題。但係的而且確就係你話喺 Stephen Hawking 當時嚟講，以佢 即係處理呢類問題嘅人真係唔可以話多咯。基本上整體上物理 PhD 都唔算係好多。 我相信如果那個戲入邊嗰個講係啱嘅話，就係佢對呢樣嘢係嗰個興趣相當之濃厚。係嚇，佢即係覺得佢係做呢樣嘢，佢唔會揀其他嘢去做嚇。咁但係即係嗰個情況都係一樣嘢，就係佢身患重疾，佢冇考，佢同埋結咗婚，佢唔係考慮以嗰個職業嘅優先作為考慮，係以佢自己嗰個興趣作為考慮。呢個就不是個個人都做到的。 是的是的。其實就這樣說，在他譬如說發表這個論文之後的那幾十年，其實都不用等很久的。去到這個其實他1966年畢業，1965年已經有很震撼的結果了，就是那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被發現。那起碼對於他來說，這個大爆炸理論又扎實一些。去到這個1970年代去發現這個有這個宇宙暴漲這個這樣的新的討論，然之後就再找到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裡面那些不勻循的地方，其實應該這樣說，整個宇宙學就是在隨後來說就越來越扎實。有一些他當時博士論文提出的東西呢，有一些也不 update 的地方，譬如說他對於那個重力波那些討論，不是完全沒有用，但是你要去符合今天我們對宇宙學的認識，有一些東西要可能去 重新去估算，但是有些繼續今天去長存了的討論呢，Singularity 這一課是的。Fred Hoyle 這個模型就是他博到了 Fred Hoyle 的點樣，今天即基本上都大家沒人再願意去理這個 Fred Hoyle 即是那些叫做明日黃花來的 是的，變成那些是一時即是一時那一刻去放一個煙花，即是我會覺得整篇東西就最今天到今天來講最長存都還是第四科咯。 明白，這個 也要說的就是數學的東西真的 就是更加永恆的東西 的。但我這個又不同角度，我覺得是他博中了，他估中了，如果後來啲嘢唔係證明到佢呢啲嘢可以行落去咧，佢今日又係另外一個 Fred Hoyle 嚟嘅。 咁唔奇， 係嘛嚇？即係好多好好彩佢，即係嗰條 track 佢直覺上嘅角，即係去嗰條路係大致上啱嘅。如果唔係咧，都大禍㗎。咁但係即係一個咁嘅天才，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諗係注定咗就係佢係要成名㗎啦嚇。係 啊。 咁只不過咧就係、是大家今日咧喺個睇佢個博士論文咧睇佢。他當時的付出是幾多 少，是 是而最大的付出就是那種孤獨， 是而這件事是在這部戲又是一個完全看很難去表現出來的。 不是，那個問題就是呢，在放在一個實際的環境，你身邊人都幫不到你 的， 是吧？那兩樣東西，如果譬如說你純粹、一個正常人寫身邊人幫不到你，不過你起碼有個健全的身體面對一樣嘢嘛。 咁係佢兩重， 佢兩重啊，大佬寫落去寫可能都完全即係已經冇命嘅，咁佢仲仍然去做呢樣嘢，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夠即係講得唔好聽啲啦，就話佢之所以成名咧，就因為佢一種身體嘅殘缺咁。今天你看了這個論文你就 我想不是 的，不是的，這個不是 的，由他論文即其實這麼說，今天你很難得已經有人就寫論文那一刻已經是可以去 已經爆了嘛，已經爆了 更加不要說他之後說那個、黑洞會有輻射啦、雖然今天都未證實到，但是他那時候他提出這件事也都是我覺得 是會是長存的東西、再即係我哋就係睇到後來那陣會出時間簡史啊、跟住就怎樣威怎樣威，其實我會覺得了解他背後當初的努力才能夠更加能夠去細微得到他的人生。 是啊，咁簡單來講，就今天他是物理學界的神級，這件事去到這個地步不需要再置疑了、 但我這樣說，他其實出很多論文呢都是出去 PRD 就是出去那些呢那個叫影響因子不是最高級的論文，但是而同時呢很多大學是很喜歡盲目去追求這些影響因子很高的論文。我可以夠膽說，你就算請到 Stephen Hawking 來都可能幫你跑不到跑不足數 跑不到跑不到數、 真是不知所謂的。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我們下禮拜再見。 好多謝陳志仁博士能夠揀到這篇論文跟我們分析，這個我相信就是這個節目足以自豪的一集來的、 希望沒錯 有錯先嗎， 有錯我們就之後補回補回 OK 好，我們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